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肆意挥霍了深情。后来的他离开，也一并带走了我的心。一直以来感情上的疼痛早已丢在心底某一个角落，落满了灰尘和蛛网。一直以来装作忘记，欺骗自己，隐隐作痛的只是旧伤多作怪罢了。你知道吗？那晚我又梦见你了。梦里的我们总是那么美好，梦里的我们总是笑得多甜蜜，梦里的你捧着一颗炙热淡红的心来到我面前，你把我的心带回来了，笑着奉还于我。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走，你身上熟悉的清香围绕着我，在你身边我好安定。突然你消失不见，心脏猛地抽痛，我知道你再一次离开了我。没道理留我一人在一片虚无里歇斯底里的哭泣，像个无助的孩子跪倒在地上哭喊着不要离开好不好。这次的梦像是重演结局，卑微的我在梦里显现无疑。我抽噎着醒来，泣不成声，一阵猛烈的鼻酸让我觉得清醒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多年过去了，这样的方式醒来已经数不清了。我真的害怕你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分手三年，恐怕早已习惯你无微不至地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时而甜蜜，时而悲伤。说来可笑，我们的爱情到头来会是以这种方式继续着，而这段感情就像梦魇一样在内心深处狠狠地扎根，似乎永远都走不出去。我想我放不开的不是你，我放不开的不是你，而是我执着的这份感情。近来心情起伏不定，便来到郊外散心，远处的风红得刺眼，又到了我们分手的季节。眼前一片片树叶落在我面前，你已经走太远，背影看不见，而我也该拨开这画地的牢，画个圈回到起点。如今我不再期望和你的天地了，只希望未来的路不再如此悲伤。我不想再梦见你了。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，在我那瓦也炊烟的故乡，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，一起看月亮，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，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。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， 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为我守望。 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。人世间过往匆匆，轻易就烟去无声。在人潮之中，我想要拥抱你，哪怕片刻永恒。我已经偷偷决定把爱你的事澄清，在百年之中，你依然是我未寻得的旧梦。十月过后的天空，光影在流动，一半是春夏，一半是秋冬。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了。平凡生活里的爱情，该比轰轰烈烈的爱情更绵长。2年零3个月又6天，我们在一起的828天里，没有你侬我侬，没有花前月下，可是我们却走散了。不是我不懂得珍惜，也不是你任性坏脾气，只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相遇，便注定不能永远在一起。我曾说过，我相信你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放弃你，我也愿意背叛全世界来支持你。可是现在我食言了，没有背叛全世界，却放弃了你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相爱的人相守一生，也有很多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，而我们注定会成为后者。他们说我们太年轻，根本不懂得爱情。其实爱情又有谁真的懂？那像鬼一样的东西，很多人都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分开的那一天，你将细心呵护的长发剪短，留给我做个纪念。我从未想过你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告别，你说再见，让我再不要出现在你面前。我不能想象没有你的日子，可是我真的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有人说我错了，我承认我错在不该在错误的时间招惹你。有人说我是对的，我接受。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你背负太大的压力。你是个坚强的女子，小时候的重病没有压垮你，初恋的伤痛没有压垮你，生活的负担没有压垮你，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分别也不会压垮你。你也曾软弱无力，时候会呻吟，受委屈时难过的痛哭流涕，可是这些只有我看得见。如今你却要独自面对前方的路。我不舍得，真的不舍得，可是我不得不放弃你。当初爱的自私，没有顾及周围人的感受，可现在我们都过了任性的年纪，我不后悔曾有过的疯狂。那些快乐的回忆多难得美好，我真的没办法 办法舍得不要，只是我再不能在你忙的时候帮你分担，我再不能在你伤心的时候拥你入怀，我再不能在你想笑话的时候开心大笑，我再不能在餐桌前说你做饭真香，一想到这些我就心如刀绞。可是我真的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，我们已经长大，不能再这么自私，要为身边人考虑考虑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，也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并不代表我不爱你了，只是这份爱再也不能让它浮于表面，只能深埋心底。其实有一天你为别人披上了嫁妆，我也有了我的新娘，我依然爱你，只是不能和你在一起。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，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，他在你的身边，就对。

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决定删了你。如果有一天我决定删了你，并不代表你对我不再重要，而是我怕自己越陷越深。原来真的有那么一个人，我无数次的说要放弃，但是终究还是舍不得。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，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。谁都没有比谁生活的容易，只是有的人呼天抢地痛不欲生，而有的人却默默地咬牙逼自己学会坚持。有时候删掉一个人，不是因为想要忘记，而是因为很难忘记。因为手机里有一个你，所以总是放不下心，常常忍不住拿起手机找出你的名字，打很长的一段话，却没有发出去的勇气。看到你朋友圈的更新，会莫名的难受。为什么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我？总想知道你的一切，却只能小心的窥探。有时候还会拨通你的电话，迅速按掉。如果你回过来了，明明心里小鹿乱撞，还要假装镇定地说，不好意思，刚刚不小心拨错了。其实无数次的想要放弃，却总是舍不得，时常讨厌这样卑微地爱着你的自己，时常生气这样放不下你的自己。除了删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想你。我想也许只有删了你，再也无法联系你，才是忘记你最好的办法。我自欺欺人的以为删掉你就能断掉与你的一切联系，可我知道的，那些与你有关回忆，我怎么都不可能忘记。但我也知道，我不能再打扰你了，所以只有把你删了，我才不用担心某一天我会忍不住去打扰你。是我想你想到快疯掉的夜，还是在四下无人我一个人喝醉的街？不会了，以后都不会了，我还是会很想你，还是喜欢你，但你不会知道了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删了你，你要知道，这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再重要，而是我怕自己会越陷越深，希望你能为我高兴。因为我终于认清了你的世界根本不需要我，我们今后的人生也再不会有交集。我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执念，流着泪把你送出了我的世界。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会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想通了，会把原来怎么也舍不得忘记的你忘记了。我可能还是会想你，那张被我删掉的数字可能早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可能还是喜欢你，还是会想起我们的过去，但这些你都不会知道了。 希望有那么一天，我无意翻到你的名字时，心里不再泛起涟漪，偶然听到别人提起你，我也能微笑带过，不再那么在意。晚安，各位听众，我是程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失去你的悲伤分解了我的世界，吸收过的每段风景都难以忘却，银河般无垠的思念淹没了时间，失魂落魄的我放弃与自己和解，是我忘了如何遗忘，忘不了炙热的眼光，宁愿忘了如何遗忘，只被你紧紧的捆绑。如果爱回来是奢望，奢望有微妙的希望，爱过不伤，我的心已落在那年的盼望。 光，你的影子巨大，像雪。 笑的脏话，在一片欢乐的景象之中，我却觉得勉强，在离别的前夕找不忧伤的台阶下，来不及为你歌唱，你潇洒而昂扬，在一片荒凉的景象之中，我却觉得晴朗，让我为你飞翔，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，让我为你飞翔，在你残破的天空之上，让我听你说话，给我肩并肩的拥抱。 剧里车祸可以失忆，古装戏里有忘情水可以删除记忆，现实中却只能逼着自己选择性失忆，逼自己不思不想，逼自己不恋不念，翻着朋友圈里曾秀过的恩爱，删着相册里曾留下过的合影，看着备忘录里曾写下过的心情，明明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，看什么都会忘东忘西，刚刚说过的话转身就会忘记，明明做什么都三分钟热度，却偏偏爱了你那么久，你的微笑徘徊在我脑海，你的名字停留在我心底，念一个人的滋味很甜，想一个人的画面很美，但忘记一个人真的很难，也真的很伤，忘记你很难，但我想试试，我牵过最温暖的手，以后的路不知道怎么走，很多事情就像你看到我最爱吃的甜品，你却望而却步，因为你知道真的不能再吃了，我想你，但我不会跑去找你，我会像戒烟一样把它戒掉， 你在我生活里折腾出了那么多痕迹，让我习惯并依赖，感觉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。一起去过的电影院，吃过的路边摊，牵手逛过的公园，走过的马路，开心到得瑟时你的嘲笑，噩梦惊醒时他的怀抱，委屈难过时你的安稳，就当你是暌违的日落，或者余生所饮最后一口烈酒。做不到第一个到的人，只好当最后一个走的我。以后就不说心事给你听了，我要一个人长大了，从此抽烟喝酒，闭口不谈天长地久，从此聊猫逗狗，再也不说曾经拥有。从此之后，我遇见青山，遇见白雾，独自尝着世间的苦与毒，却再不会和你重逢。你像毒品一样，给我快乐和幸福的幻觉。为了戒掉你，醒来第一件事，我不会再找你。遇到有趣的事情，第一反应不再是讲给你听，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再提到你。我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复习，不顾一切的再次投入你的怀抱。我不确定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把你忘记，也不敢保证是否真的把你忘记。我只能像现在这样，不吵不闹，不悲不喜，安安静静的与你再无交集。我会朝着你的方向走，即使一生遇不到你，也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你是我24度的风，风一样的梦，你走也是诗，躺也成文，我操康也是，无辜也忍。你是岁月的荒凉，是浩瀚苍穹的遗憾，是世事沧桑的魂牵梦绕。在61分，在25小时，在星期8，在13月份，在梦不到你的每天，像7月忘记太阳，黄梅忘记细雨，所有方向的风都忘记了吹走柳絮。忘记你很难，但我想试试。 想起了他，哭吧笑吧，记得那时候很傻，好像是一杯美酒燃烧我的心房，什么都可重来，唯有青春不在，顶着泛黄的相片，眼泪落了下来，先带走一切，却温暖了岁月。宝贝，我的爱，任由思念蔓延，你总是藏在我的脑海，你总是藏在我的脑海。 短暂的相逢，誓言并没有界限，终将变成回忆。哦，乖，别怕，有我在你的身边。假如我要告别，请依然相信未来，什么都可重来，唯有青春不再。静静闭上了双眼，谁在梦中徘徊？唱吧，跳吧，永远不会孤单。时间带走一切，却温暖了岁月。宝贝，我的爱，任由思念蔓延。你总是藏在我的脑海。